健康快乐的生活，永葆青春芳华。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过大年逛庙会，初一至初六，延庆市濮园邀您体验非遗展演、冰雪娱乐、互动游戏、特色商品小吃，电话8118-6018。 新春聚花香，奥莱有惊喜，狗年够翻天，花香奥莱村。 The weather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天气晴朗，受冷空气影响，上午本市出现了3到4级偏北风，阵风有6级左右。午后北风持续并逐渐减弱，气温高于昨天。总的来说比较适宜户外活动，由于空气干燥，请勤补水润燥，同时注意防火。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3-4级，阵风6级左右，转2级，最高气温7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南转东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1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饭店资讯。 激情冬日，冰雪狂欢开始啦！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，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。 过年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，来关注游园消息。八大处新春祈福庙会将于今天到21号登场。庙会期间，公园将举办迎新年、进福门、走福路、点福烛、敲吉祥钟、击太平鼓、上平安香等系列文化活动。游客将在这里体验到原汁原味的老北京庙会文化。今天开始一直到大年初六，2018北京朝阳国际风情节又和大家见面了。游客在朝阳公园可以欣赏到多个国家的艺术家联袂演出，品尝来自云南的特色小吃。园区分别在矿山车北路和礼花广场北路设置了50多个餐饮摊位，包括老北京小吃和来自云南的特色美食等等。明天到2月21号初六，潘家园旧货市场将举办第10届春节交易会。本届交易会将潘家园淘宝特色与传统民俗手工艺品相结合，特设新春年货一条街，让各位游客体会到浓郁的年味儿。今天是正月初1，过年好，给您拜年了。人们见面时都会互致这样的新年问候，可这传统的拜年礼仪啊是有讲究的，分3种。一呢是叩拜，未成年人给辈分较高的长辈拜年时要行叩首大礼。二呢是躬身作揖，一般是晚辈向长辈拜年时所用，俗称吉拜。第三呢是抱拳拱手，多是平辈间的拜年。春节拜年的礼仪可千万别搞错哦。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。15点春节特别节目，16点战马能量音乐，17点娱乐最王牌，19点春节特别节目，20点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，下一时段我们再见。 大年初六，斑斓，银幕上的舞曲。